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， 我是叮了叮当，赶快关掉电脑去休息吧，晚安。 飘飘荡荡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存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